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各位好，我是云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1997年张国荣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偷情》。这首歌的词作者是林夕。在当年呢，在这首歌的 MTV 里面，张国荣和莫文蔚就有非常精彩而且大胆的演出。在多年以后，莫文蔚在纪念张国荣的时候，推出了电音版的这首歌，用自己性感而又迷离的嗓音，诠释了另外一种味道。 被人火跟吸引，摩擦一刹火花对星光迷人，被得到的都着紧，被暗恋更黑暗，被过心碎不安枕，但上瘾等不可预计的余韵。如果可以旅游，谁情愿闪躲？如果可以快乐，谁情愿忘掉什么？或者偷欢算不算偷情？若比寂寞人寂得到气，难共处，仍有权去憧憬，信不过感情，从未留恋才像爱情。或者偷心要先去偷情，为了单一个愉快嘴脸，能留那片好风景才去认命，才不再需要得不知情。被人火更吸引，摩擦一刹火花比星光迷人，被得到你的更逼真，被暗恋更黑暗，被过心碎不安枕，更上瘾等不可预计的余韵。如果可以泪落，谁情愿闪躲？如果可以快乐，谁情愿忘掉什么？或者偷欢算不算偷情？被寂寞人值得高兴，难共处仍有权去憧憬，信不过感情，从未谋面才像爱情。或者偷心要先去偷情，为了减一个愉快罪名，能留那片好风景才去认命，才不再需要得不知情。 从未谋面才像爱情，或者偷心 感一个愉快罪名，能留蓝天好风景才许认命，才不再需要得不知情， 梦蔚来翻唱张国荣的歌曲向他致敬。其实这已经不是梦蔚第一次来向张国荣致敬的作品，他在很多次的演唱会当中也曾经来演唱过张国荣的歌。他们两个人在很早之前就有一段渊源，据说当年才20岁的张国荣在舞台上第一次唱歌的时候，仅仅8岁的梦蔚作为台下的观众上台去给张国荣献花，那一年是1977年。后来梦蔚出道进入娱乐圈，她第一次登上演唱会的舞台就是受张国荣的邀请，当时梦蔚还是一个新人。而后来梦蔚和冯德伦的那一段恋情也是由于张国荣的一次无意中的撮合，才让他们两个人有了认识的机会。 情慕就好像幽泉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给爱情欺弄。同你再追逐一个梦，梦境消失岁月中，唯有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中。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中。情爱就好像一全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张国荣带来《浓本多情》，这也是他的经典之作。说起张国荣呢，似乎现在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人，他温和善良，尽可能地帮助每一个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是林忆莲，

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向前走，却想在退后。我在用想念狂欢寂寞，越快乐就越失落。爱将我们高高举起以后。怀念这宽阔的天空，虽然那里空气很稀薄。我努力想起你，笑着哭泣，让自己深爱你，再学会放弃。我不想忘记你，就算可以，我宁可记得所有伤心。我努力想起你，哭也没关系，用祝福和感激，勇敢失去你，爱你这个决定，虽然艰辛，我不说对不起。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喂， 干什么？听得见？干什么？ 大点声。 那么得了呗， 听不见。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 要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上一小节我们听到的范晓萱在那首歌里面表现出了她对音乐的敏感和才华。在这之前，很多人以为她是那种单单只有漂亮的、非常单纯的、可爱的小女生的形象，但是后来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搭档，那就是李泉。李泉的才华和她的音乐素养帮助范晓萱完成了她在音乐当中的一个转型。她由一个偶像歌手变成了一个对自己的音乐有所思索、有所追求、有把握的独立的艺人。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位呢，她是拥有着天鹅绒一样美好嗓音的林志炫。那个时期他还和黎姬一起叫做优客李林。 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刺痛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几点的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将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 像黑夜一样的来临。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 尤克里林时代的林志炫带来一首《认错》，那个时代他的歌声是那么的悠扬和充满着文艺气息。后来的林志炫在单飞之后，对于商业的要求和诉求可能更加提升了一些，而李记呢也从此淡淡的淹没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大牌主打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来自于台湾，他的名字叫做黄品源。之前呢我们都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台客型的歌手，他的歌呢也比较偏向于主流和大陆化，似乎流行有余但是个性不足。可是后来呢，他和陈升还有张宇一起组成了一个组合，类似于纵贯线这种类型，叫做三小男人。你会对于黄品源这个人有重新的认识，比如说在唱片业最不景气的两年，他居然自掏腰包来做唱片，不过就是源于他还对音乐有一份执着的热爱。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却没有感动过，想再见你一面。 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相信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来自于黄品源。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的这一位曾经真正的大红大紫过，在90年代，他的名字叫做王杰。我记得在十几岁的时候，我读书的那个年代，身边的很多女同学都深深地迷恋着他，认为他有浪子的气息，像一个忧伤的诗人。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典型的王杰气质的歌了，《伤心1999》。 台北的黄昏，人还在浮沉。我也在浮沉，匆忙的脚跟，空洞的眼神，心事就别问。我只是个平凡男人，感情也只谈个吻，所有人真所有责任，被你看得不值一文。原来所谓的残忍，看不到伤痕。想着你的吻却化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难口语言，一点一滴正在发生，再多努力再多苦撑，也要失去爱的可能。原来坚持的完整，爱就是要让人掏空灵魂。伤心1999，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算了吧1999，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从今后死了一个拼命绝种的温柔，多一个爱情杀手。从今后死了一个拼命绝种的温柔。 静悄悄乱纷纷，都输给了时间，却没有辜负青春。他诚恳才不让你等，你失落了黄昏，却换来平静夜深。众里寻人，错爱只是为尘埃作证，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跟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 想宽容，连借口都没有。 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呢，我们打算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位歌手，他的声音里面可以给你一些清晨的或者是有露珠的那种清新的气息。更有人说，听他唱歌就好像是森林里面奔跑的一头小鹿的呼吸一样轻盈。他就是台湾的福茂唱片的范玮琪。他非常瘦，但是唱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有力量，而且很有信仰。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制止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伤害重新太算无力承担，就算现在依然犯了心释然，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爱太累梦太乱没有答案，难道不能坦白的放声呼喊，要从心底拿走一个 范玮琪总是给我们一种白衣飘飘的印象，虽然他的歌曲并不属于民谣的范畴，但是清新的味道依然还在。就要跟你听到的是一些内地的民谣歌手的集合，他们是老狼、小柯、还有曹芳以及王铮。这首歌是一首清新的，绝对够校园或者够梦幻的作品，想把我唱给你听。 唱给你听，趁现